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就是以核力量去打击这个敌人，来去保护我的盟友，这个就叫核保护伞的概念，即是很恶耶的这种，就是即使譬如是苏联这样，当时未解体苏联，譬如他常规军备来去打日本或者打南韩，美国可以说我可以用我的核武器来去打苏联，因为你去打我的盟友咁样。咁呢个叫做即係 nuclear umbrella 啦。咁当然常规嘅呢，大家都知道就係第七舰队啦，好紧要啦，咁亦都係所谓呢个成个西北太平洋啊，佢个我之前讲过呢，就话一路有个军事基地啊，第一岛链啊咁样啦，但其实仲有一个都讲漏咗㗎。以前我喺天文台呢，就一打风就收到佢嘅信息嘅，就係关岛。 关 岛啊，因为关岛咧就完全系美国噶啦，控制噶啦。咁而当时点解我喺天文台嘅时期收咧？一打风咧，原来关岛咧系当时系全世界系得佢有咁嘅能力，系派一啲好重型嘅飞机咧，可以飞入个台风，仲穿过个风眼嚟去探测嗰个台风，系攞到第一手资料嘅。所以当时香港咧就即系。想知道个风，因为佢好远好远喺太平洋外面咧，确凿嘅位置咧就唯有靠关岛，系叫做 reconnaissance。aircraft 啊，即係偵察，但係後嚟咧，美國就鬧窮啦，卒之又停咗啦。 同埋都係衛星咧，人做 冇錯，咁啊真係，亦都係因為衛星嘅技術越嚟越發達，咁就無謂派人飛入去個颱風入面啦，咁樣樣。好啦，咁咧就講翻嗰個日本咧，佢雖然冇軍隊啦，但係佢有所謂自衛隊喎。嗱咁啊，大自衛隊咧，其實而家都已經講緊去到幾十萬人㗎啦，幾十萬啊。咁但係咧，佢一路以嚟咧，佢都話係自衛啫嘛，咁自衛就唔應該出國㗎。当年老布殊打侯赛恩咧，佢有机会啦。原来就系1992年啊，海湾战争，即系第一次啊，Gulf War咧。当其时佢就话：，哇，有好多盟国啦，即系所谓美国嘅盟友咧，就可以派队伍去。大家唔好忘记咧，其实有两次海湾战争啊，老布殊同埋小布殊啊，中间啊隔咗个克林顿啦。但系老布殊嗰阵时咧，其实都叫出师有名嘅，因为系联合国咧系通过决议案咧系批准美国，而且佢算系一个联军嚟嘅，即系所有其他嘅军队入去咧，佢都系 under UN 呢个旗帜嘅。但系小布殊打咧。是完全冇嘅， 冇錯。 聯合國係反對嘅，但佢照打， 都揾唔到大殺傷。 咪就係揾唔到咯，咁但係第一次嘅時期咧，日本咧就有呢一個咁嘅借口啦，有機會咧，即係喺老布殊啊嘅庇蔭底下咧，就92年咧就係派軍隊去到呢個伊拉克，就係佢嘅自衛隊。咁其實而家日本嘅軍隊都周圍去噶啦，佢有好多又有叫做聯合國維和部隊，佢更加可以去添啦，係嘛？好啦，咁样咧就，但系头先讲到话佢哋好勤奋啦，咁呢个咧，其实大家唔知有冇印象啊？虽然就啱啱两年前都有过电影版，但系当时电视版风魔嘅电影版都好似冇乜人睇啦，就系阿信 的故事， 的故事 节奏好慢咯、 啊。系咁，你而家睇上嚟啦。 亚视播嗰个系节奏好慢，八几定九十？ 系啊，应该九十年代嘅阿信的故事啊，可能都八十年代末啦，可能系啊。咁咁样咧，嗰时好风魔噶，哇，好多人都系觉得阿信嗰个精神啊，即系作为一个女仔啊，弱质女流啊，一路咁样系即系坚守啊，系嗰个家庭啊，爬上去啊咁样。咁啊，当然呢个亦都系好大程度上反映咗日本个民族性嗰个坚毅不拔嘅精神啦。阿信的故事啦，吓咁你谂。下一樣嘢，其實大家直到最近，日本嘅國民生產總值喺世界排第幾啊？ 我冇留意。 排 頭三名啦，係嘛？ 梗係啦 ，number one 唔使講，梗係美國。其實 number two 就係日本，就係日本。第三先係德國，即係曾經有一段時間啊，唔係好耐啫，係咁樣排法嘅。但係先最近咧，大陸先排到日本，變咗係 number two。日本而家變咗 number three。德國係 number four， 咁樣咧，究竟即係日本同德國爭幾遠咧？可能都係叮噹碼頭啦，大家嚇。但係你唔好忘記，我哋而家 number two 同日本嘅 number three 比咧， 哇！ 其實你諗下喎，你 計 冇錯啦，你除翻人頭，你就真係冇得比啦。人哋一億幾，一億二千幾萬，但我哋就13億，就嚟14億。你咁計咧，其實日本仲係。 超過我哋好多好多。 同埋其實中國嘅定位，自己定位係咪都係發展中國？ 佢講嘅係咁講啦，死人都咁講啦嚇。咁、啊、但係西方咧，其實越嚟都唔肯俾呢個發展中國家呢個優惠㗎啦。咁、啊 okay、 當然以前咧，就你認與唔認咧係有影響嘅，或者西方承唔承認。但係而家嚟講嘅影響都唔大㗎啦嚇。以前嗰啲咩多簽協議啊、最優惠國啊嗰啲咁樣嚇、啊，但係而家 under WTO 咧。就已經個分別唔係好似以前咁大啦。好啦，咁樣咧，但所以咧，我有一樣嘢都幾憎咧，就係我哋中國人啊，因為大陸咧，凡係有啲事咧，有啲反日情緒咧、我喺網上或者睇啲傳媒咧，佢哋好中意話小日本算得乜嘢咁啊嚇。佢又用一個字咧，有時如果喺個文字咧，其實呢個字我唔識嘅，我查個字典喎，就係、是、草花頭一個最字。 哦， 即係最好、最快、最高嗰個最。原來我查過就係好似讀翻個最最最字嘅喎。咁大家你睇，佢其實同另一個字一齊用嘅就係耳啊，即係出爾反爾嗰個耳嚇，即係利敦道個利就冇咗個公字旁啊嚇。咁佢叫最耳小國，佢成日用呢個字嘅，就即係話人哋即係完全係。小不點豆丁咁解， 泱泱大國咁樣。 係啦，冇咗，哎，好嘢 ，Thomas，我哋就叫泱泱大國，佢就叫最爾小國咁樣樣。咁啊，成日話小日本，即係咪睇唔起人？其實我覺得我哋有咩資格睇唔起人啊？即係我呢種心態咧，係非常之唔要得嘅，係嘛？就算即係日本有佢嘅缺點，但係都有個優點，係嘛？即係講真，以我哋中國嚟講，我哋必有資格批評啊，係嘛？咁但係我都想講一樣嘢咧，就話日本作為美國嘅一個叫保護國。啊，難聽啲叫附庸國，再難聽啲咧叫鷹犬，再難聽啲唔好意思啊，就係、是、一條狗，嚇、啊，即係任你點睇啦嚇，即係你厚道啲就叫保護國，你黑薄啲就係美國一條狗，咁嘅話咧，其實佢都付出好沉重代價嘅，好多人唔知道，其實九十年代初開始咧，或者八十年代末都開始噶啦，日本咧就進入一個所謂經濟非常之低迷，一個衰退嘅年代，咁、有人嗰陣時就話咩叫做失去的十年。但後嚟而家咧，通常咧，如果你問下嗰啲熟經濟啊嗰啲咧，而家係講緊叫失去的二十年啊、，the lost 以前就 lost decade， 而家咧就 the lost two decades 嚇、 咁不過我覺得係日本係韜光養晦咯，嗰二十年其實唔 係 真 係。唔、你可以咁講，你可以咁講，但係就係真係唔知道。你如果喺日本生活嘅人咧，可能佢又唔係過得咁苦嘅。 啲銀髮族幾有趣。 係冇錯啦，即係嗰啲退休啊、啲長者咁、樣。啊，咁呢個一間都會講到咧，就話其實日本係一個比較追求困富嘅社會。嗱，呢個我係好稱重嘅。 同 我 反對日本係美國嘅走狗，台灣先係。你諗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台灣即刻俾人趯出嗰陣時幾慘。啱啱有本書講台灣嗰啲惡交啊嘛，哇，受幾多委屈啦。 係，咁但係咧就台灣嚟講咧，就真係即係馬英九啱啱啦，喺執政七年啦，係嘛，有咩進行演說啊，俾人鬧到不得了啦，係嘛？其實我對台灣都好有意見啊，真係。即係喺呢個馬英九呢個國民黨嘅統治底下，其實即係我啱啱昨晚睇新聞啫嘛，其實啲人就係、最反對激烈嘅人咧，原來就唔係民進黨，而係反而國民黨啊！連國民黨內部啲人都鬧到佢，鬧到佢七彩。好啦，咁但係今日又唔係講台灣，台灣又可以講幾集啦嚇。咁、但係講翻日本嚟講咧，就係、是、當其時咧。點解會有一個失去嘅十年、十二十年呢？好多人就係講佢又黑金政治啊，又家族壟斷啊，又嗰啲銀行咧外匯帳啊、地產泡沫啊、資金泡沫啊，咁好多其實稍為熟悉金融財經嘅咧，都噏得出一大扎。但係其實好多人咧，其實忽視咗嘅咧因為呢啲就係我哋，因為佢唔講啊，傳媒其實係美國佬一手造成嘅。一個係嗰個最關鍵嘅咧，就係一九八五年嘅時期，因為當時嘅日本咧已經係一個所謂叫做經濟巨人，咁啊美國嘅競爭力咧已經相比起嚟咧就係下降啦，咁啊美國人就好驚，咁依仲有幾樣嘢係觸動佢嘅神經嘅啊，可能大家都有啲印象啦，但係唔講係唔知啊，就譬如咧 Sony 啊新力，當其時收購咗美國嘅最出名一間電影公司就係哥倫比亞。咁所以而家咧，大家睇電影去戲院或者買影碟都好咧，你睇見咧嗰個叫 Sony 嘅 Columbia 嘅嚇，或者叫 TriStar 嗰只咪就白嘅飛馬走出嚟咧、其實佢都係 Sony 行先咧，其實都係 under 呢個日資嘅啦。但係當時哥倫比亞電影咧，即係喺美國人嘅心目中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即係代表美國嘅象徵啊嘛。佢竟然俾日資買咗咧，就令到佢哋哇死啦！哇，即係當以前咧，佢哋覺得 Commies are coming，Commies 咧就代表 Communist。即係嗰啲蘇聯人啊，或者嗰啲咩紅色嘅，即係嚇咁啊！但係後嚟嗰個就 Japs are coming， 即係話啲日本仔嚟，即係我哋叫蘿蔔頭啦，呢、這個貶義啦，就嚟緊。咁另外一個更加觸動神經咧，就係、是、三菱 哇，三零你会买咗咩呢？就喺买咗纽约心脏地带，如果大家有去过纽约嘅话一定有去嘅，就係洛克菲勒广场。 哦、 有个金色嘅人咁打横喺度咁样好得意。咁样呢就竟然俾三零即係买咗。咁当时亦都係好触动美国人嘅神经。咁、事实上呢因为当其时日本就不断起嚟呢嗰个经济起飞啦。但你啲美国佬又点呢？佢唔够人兜。佢就出橫手啊！即係佢就大石砸死蟹。原來佢喺1985年呢就邀請咗當時德國，其實威脅佢嘅唔淨止日本，德國都係、其實兩個都好叻，兩個都係戰敗國嘛。但係呢邀請兩個就去呢個美國紐約嘅一間酒店，就叫做 Plaza Hotel、Plaza 就其實解廣場咁樣咁、樣呢就係閂埋門，其實係一個非正式嘅會議嚟嘅、但其實就喺嗰度呢就逼佢哋呢就將日元同埋呢一個馬克升值， 哦， 係，咁、你諗下一升值，大家都知道啦嚇，呢啲咁嘅貿易戰嚟講咧，你一升值，你嗰個出口嘅競爭力 係一跌 就應聲而下，係咪啊？ 美國用咩要挟日本？ 其實我都唔知道，你睇翻啦，你隨時上維基都睇到噶，你打 Plaza Accord 啦，嗱，佢嗰個好得意喎，佢又唔係叫做咩條約啊咁啊，佢用 Accord 呢個字，但係其實都好諷刺嘅 Accord 呢個字 ，Accord 呢個字咧，俾人嘅印象咧 ，ACCORD 啊，就以為係即係大家都認同咁解 Accord。大家都有一個協議、所以佢叫廣場協議。咁、但係呢個協議呢其實逼出嚟嘅一定係咁、日本呢同埋德國作為即係當時都係美國係一個老大啦，係咪即係佢哋始終係戰敗國啦，即使185年。咁所以就被逼啦，就兩個都升值。咁、升值嚟講呢，尤其是日本呢就個打擊就好大。所以其實係一個叫觸發，引發起頭先所講嘅一連串嘅嚇、就係點解又有呢、這個地產泡沫啊，又有銀行啊、外匯帳啊，有好多嘢咧。咁如果經濟之後咧就一蹶不振，其實就係1985年嘅廣場協議嚇、但係呢個咧佢就絕口不提嘅啊，因為呢個係主子嘅決定咧、就叫做啞口吃黃連啦，就有苦自己知。嗱講真，其實講翻最近啦，唔好講話哇三十年前啦，85年。喂，最近亞投行都係啊，你睇到個情況好有趣嘅，即係亞投行好明顯就係中國同埋其他嘅發展中國家咧，就係抵擋西方霸權，特別係美國霸權嘅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啦，大家知啦，係咩習近平嘅一帶一路啊咁樣樣啦嚇，咁你知習近平同呢個俄羅斯同埋印度，尤其是你知最近印度啊莫迪咧就去咗大陸啊嘛，哇！習近平係以超高規格嚟接待，但同一時間安倍又去咗美國、美國又以超高規格嚟接待、哇！你淨睇大戲咁睇，完全就睇大戲，即係呢啲就係完全百分百係地緣政治學嘅一種嘅鬥爭，等於以前春秋戰國啊，咩蘇秦啊、張儀啊、連環咩合縱連環啊、咩擺合啊咁樣，百分百就係2500幾年前嘅嘢，今日就百分百係重演嘅，根本就係、但 個 scale 又唔同， 個 scale 就因為有核武咯，以前係刀劍咯，死極有限咯，但係今日你再係春秋戰國咧，就死曬㗎啦，因為有核武啊嘛。好啦，咁但係咧，你而家呢一個亞投行咧，你真係好有趣，我都唔係好明白。我有少少陰謀論嘅，嗱、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個個支持呢、這個就好易理解，但係點解喺歐洲咁多國家都支持都易理解喎？就算話德國、法國、意大利咁，但係英國竟然咁快，其實嗰陣時新聞有賣㗎，對於英國加入亞投行咧、美國表示不滿㗎，嚇、即係好似英國係冇充分嚟去所謂同美國傾掂，即係 consult 佢，就啊好熱烈咁擁護亞投行，但係日本咧大家知道啦，係嘛，就一路都唔肯加入，咁而家基本上最主要嘅兩個大國冇加入亞投行嘅，就係、日本同美國。嗱嚇，即係你話佢唔係佢英犬，話唔係佢條狗，你都可以，即係你諗下係嘛？佢、完全係唯主子是從啊，係嘛？即係佢話叫你唔去，佢就唔去。咁、但係英國咧，其實美國嘅阿媽嚟噶嘛，我成日都講啦，係嘛？其實英國大家都知道成立咗呢個歐盟咁多年，但係人哋佢又係叫做係歐盟一份子，但係你啊呢個歐盟一份子根本係即係衰到不得了，點解咧？佢根本就唔用歐羅， 係啊。 嗱，其實呢樣嘢係好。即係唔正常㗎喎，係咪啊？好古怪嘅啦嘛。英國係歐盟一部分，但佢仍然保持英鎊。即係呢個即係正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啊，明眼人都睇都知道，梗係個仔叫佢唔好喐做啦。個仔就係話：喂阿媽，你千祈唔好用埋歐羅啊，因為遲啲當我砌歐羅嘅時期， 你就唔会受到牵连，你就唔会受到波及嘛。喂，美国真係其实日日都想砌欧罗啦，係咪、即係佢係绝对唔容许任何嘅有机会挑战佢美元霸权嘅地位嘅可能性㗎嘛。咁所以其实即係欧罗都係佢嘅眼中钉肉中刺嚟㗎，係咪？咁但係问题即係暂时我容许你存在，但係我唔知边一日真係要砌你，佢欧债危机都係美国佬搞出嚟㗎啦。好啦，咁但係所以呢英国就一定要唔能够用欧罗就咁解啦。好，嗱我哋休息一阵返嚟再讲一讲呢啲咁样嘅，嘩真係非常之波骨云诡嘅地缘政治。 好。